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服务业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80%。 市政府党组进行三严三实第二专题交流研讨。 市政府启动年度重大决策专项督查。 前三季度北京土地成交金额达到1065亿。 国庆期间北京城区用水1675万立方米。 北京集中整治三里屯区域酒驾、黑车、娱乐场所违法行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报道，到餐厅就餐，到景点旅游，这些是大多数人眼中的服务业。而实际上，接受法律咨询服务，通过跨境电商从国外买入母婴用品，从快递员手中接到快件，以贷款方式买车，都是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在时刻和服务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市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市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及服务业实现增加值8557.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9%。这是北京服务业占 GDP 比重持续攀升多年后首次超过80%。上半年，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高达88.1%，这意味着北京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红表示，一个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决定了城市的区域影响力和服务能力。如今，北京服务业发展又迎来了新机遇。自今年五月起至2018年4月的三年里，北京市将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等六大领域开展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外资进入这六大领域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8号，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就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专题学习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上，副市长王晓红、隋振江围绕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专题做重点发言。王晓红说，落实严以律己要求，首都公安战线要不断增强理论自觉，保持政治定力，把三严三实科学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作为把握方向、推动工作、推进发展的根本武器和重要法宝，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为目标，将首都安全稳定工作落细、落小、落实。隋振江说，要将严以律己细化落实在五个方面，一是严守党的纪律，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是严守党的规矩，做忠诚于党的好干部；三是严守国法，做依法治国的践行者；四是严守职责，做事业发展的开路人；五是严守道德，做好社会和家庭行为的示范。其他党组成员也做了交流发言。王安顺讲话说，按照中央和市委统一部署，第三专题学习已经开始，市政府党组要按照学习计划和工作安排认真抓好落实，确保取得实效。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把三严三实真正化为信念、化为方法、化为德行，特别是要进一步加深对严以用权要求和内涵的理解，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切实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运用到推动首都发展各项工作中，用工作成效检验专题教育的实效。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8号，市政府研究通过关于对本市重大决策任务落实情况开展重点督查的工作方案。 从即日起，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将首次带领以市政府名义组成的督察组，在全市范围内分领域、分层次开展重点督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本次督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10月1号下发的关于开展民生领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专项督查通知精神，结合本市实际，重点对年初市人代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216项重点工作和本市今年29件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落实情况，特别是民生领域重要指标和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市领导将听取部门自查情况及重点任务开展协调调度情况汇报，对照任务清单逐项对账查账，摸清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和抓好落实的有效方法。针对存在一定困难、协调推进缓慢的重点事项，将及时开展专题调度，有效解决问题，保证任务落实。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昨天下午召开第32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审议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研究了围绕北京市“135”规划编制开展专题协商前期准备工作情况及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召开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有关事宜。会议还听取了港澳台侨委员会关于高科技涉侨企业在京发展现状的对口协商情况汇报。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唐小青、赵文芝、傅慧民、葛建平、王永庆、马大龙、蔡国雄、严仲秋、秘书长周玉秋出席。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报道。国土资源局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北京土地出让金已突破1000亿，达到1065.29亿元，住宅楼面价上涨11%。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北京土地市场成交25宗商品住宅用地，虽然总面积高达427万平米，但因为多种配件，实际商品住宅用地只有104万平米。按照商品房平均单套120平米计算，未来能够供应形成的商品住宅只有8600套。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一方面，北京楼市供需结构已经失衡，截至9月中旬，合计供应商品住宅26882套，而成交则达到了37216套。另一方面，土地市场竞争激烈，从今年6月大兴区和丰台区陆续出现的南城系列地王开始，出现了地价远超房价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未来新上市的商品房定价自然会出现高端化趋势，而很多过去认为是非豪宅区的也将供应大量的豪宅项目，将明显影响市场定价。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规划委网站了解到，百子湾地区公租房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规划方案，目前正在公示阶段。方案显示，这个公租房项目位于朝阳区东四环外广渠路南侧，地理位置优越，将成为目前距离市中心最近的纯公租房项目之一。百子湾公租房项目总建筑面积45万平米，设计建造12栋高层建筑，能提供4000套房源。建筑分为6个组团，每个组团都设计有下沉广场或绿地，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同时，项目还将配套建设老年活动站、残疾人托养所和社区医疗中心，并同步投入使用。除此之外，方案中特别标明了2栋超低能耗建筑，这在本市公租房建设中也属少见。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昨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城区供水总量达到1675.1万立方米，相当于8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量，平均日供水量将近240万立方米，每天比去年同期增加14.9万立方米，供水量处于平稳态势。其中，南水占到供水总量的70%以上。市自来水集团坚持水质3级检测制度，确保水质符合106项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节日期间，市政供水管线运行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供水事故。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卫计委了解到，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门诊就诊918,508人次，急诊抢救6263人次，同比上升 15.4%。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国庆七天，本市未接到鼠疫、SARS、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报告，也未收到其他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全市疫情总体平稳。 法制晚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人保局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对本市社会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待遇审批程序进行了调整和规范。本月起，北京市社会救助对象将可减免住院押金，医保外的个人负担费用由定点医院先行垫付。根据关于调整规范城乡社会救助对象医疗救助申请审批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每年本市符合资助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均会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进行报送，并统一办理参保参合手续。具体办理流程方面，社会救助对象办理住院押金减免和出院及时结算，应当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保障事务所出具申请，同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新华社消息，7号夜间开始到12号，北京市重点对三里屯酒吧街、工体周边等区域的黑车和黑摩扰序、酒后驾车、无照游商、娱乐场所周边秩序进行集中整治，提升区域社会面治安和环境秩序。据北京市朝阳区介绍，在三里屯、工体周边等重点区域，朝阳警方将对相关违法车辆进行检查，依法对酒后驾车、无牌照、无照驾驶、违法停车等行为进行处罚。朝阳城管也将配合警方依法对无照游商、黑车、黑摩的、黑三轮等非法运营行为进行清理整治，共同维护交通秩序。此外，警方还将对工体周边等朝阳区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加强定点巡逻检查，同时对区域内的娱乐场所进行清理整治，对存在突出安全隐患的场所进行处罚。 故宫博物院在昨天的媒体开放日，把即将开放的四大新区域进行了全面展示。在10月10号90周年院庆日当天，观众将首次走进打开的隆宗门，来到故宫西路，领略寿康宫、慈宁花园的风采，同时还可以走上故宫城墙，近距离观赏角楼和东华门城楼的壮丽。故宫的开放面积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65%。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从10月10号开始，从午门进入故宫的观众不必一定要按着传统路线沿着中轴线走到神武门，还可以选择从东燕翅楼沿着步道经过角楼向前走，在城墙上观赏护城河，或者进入东华门城楼观看古建筑展览，然后过隆宗门就可以到达西部区域，进入慈宁宫雕塑馆了。故宫器物部研究员冯鹤军介绍，慈宁宫首批将展示191件馆藏雕塑文物， 秦代的开始一直到清代，一方面就是清宫旧藏，还有一部分考古挖掘的东西，主要的东西是佛像类的。 慈宁宫对面的寿康宫将展示乾隆皇帝生母重庆皇太后的生活起居空间。故宫原状陈列科科长刘正红介绍，工作人员根据史料对大量器物进行了修复和仿制。 像这个香薰、路端、屏风、宝座、宫扇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其他的地方是修复或者是复制的，100%的复原。它上面和原作上面哪怕是一个小树叶都是一样的。 经过寿康宫夹道就可以来到慈宁花园，这座清代皇太后礼佛和各大节日接受朝拜的场所按照原状陈列，其中的贤若馆是故宫40多座佛堂中唯一开放的。因为运用了新的照明技术，观众将告别之前欣赏原状陈列殿宇时里面漆黑一片的糟糕观展体验，首先可以在贤若馆感受到灯火通明。故宫宣教部主任严宏斌告诉记者， 防红外线、紫外线，而且没有热量 LED 的光源。 故宫院长单霁翔表示，这一照明布展技术还将应用到其他展厅。 我们在养心殿用了， 养心殿、 太和殿我们都 试验过了，效果很好，正在制作灯。 由于新开放的区域增多，部分热点展厅还将实施限流措施。单霁翔提示观众合理安排游览路线。 慈宁宫的前殿雕刻的精品馆限流50人，增加限200人，可能会排一点队，但是不像石渠宝笈这样有一清明上河图制约的整个的速度。城墙呢，它基本就是人们上城墙可能要照相，我们做了照相的平台，2个平台不会滞留，其他观众正常的行走，每隔10分钟放50人。 故宫博物院将在10月10号迎来90周年院庆日，当天将新开放万寿庆典、紫禁城建筑艺术展、故宫院藏雕塑展等8项新展览。在昨天的媒体开放日中，记者注意到一些数字展陈手段第一次被运用到展览中，将为观众提供更立体化的观展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神秘的角楼屋顶内部，共有6堵梁、4种饼。 故宫在院庆日将历史上第一次开放角楼。当观众从午门雁翅楼沿着城墙上铺好的步道走进东南角楼的时候，就会在大屏幕上看到一段精心制作的3维动画，展示角楼9梁8柱72道脊的精美构造被一一拆解再重新组合的过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观众在古建筑博物馆、端门等展厅都将看到这些数字动画， 比如三希堂啊，比如养心殿啊，因为保护需要不能进去，而呢他们在这儿能够浏览认真的观赏室内的陈设。我们研发了10年的是跟日本合作的角楼，凌昭轩、卷琴斋，一步一步做，每步大约20到30分钟。 而在午门的东燕翅楼展厅将展出描绘康熙皇帝60大寿的康熙万寿图，半卷长度就达到39.39米的图卷上人物和陈设数以万计。为了让观众看到更多的细节，故宫设置了 LED 屏和语音导览，放大画面的细节。故宫器物部主任任万平介绍说， 屏幕和画呼应的截取了比较有意思的局部，我们给它做了动画，放大这个画面人在动，然后还会听到有解说这是什么意思。 除了实体的文物观赏之外，观众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的方式了解部分文物更多的细节。此外，台北故宫已经制作完成的数字展品也有可能在故宫博物院院庆期间来京展陈。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做出过这样的承诺， 如果北京故宫需要我们的数码，我们一定会支援。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清院本，其他的举来说西山渔影图、12月令图，这些我们都做了，都是数码的，而且3维的。 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最新数据显示，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商品住宅签约套数为442套，剔除保障房及自住房后实际签约317套，数量上与去年国庆持平，不过成交均价上涨了17.2%，高端化趋势明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咱们现在卖的是， 现在的话是卖6号楼和17号楼正在卖，6号楼的话价格是24000块钱的一个成交价。 国庆假期，记者以购房者身份来到通州某在售楼盘，记者发现价格已经比2个月前有明显上涨。不过售楼员表示，国庆假期有优惠促销，且力度不小， 3万抵10万，在10天之内签约还有一个95折，在今天您再交定金的话还有一个98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11托换还有一个点99。 比原价优惠多多少？ 20多万呢，24万呢。 记者发现来售楼处看房的人并不多，这位售楼员也坦言，国庆假期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火爆。 平常周六日的人多多了，现在还是有一部分是长假就出去玩了。 由于产品定位不同，北京西五环外的一处新楼盘则人气较旺，销售人员说价格比9月份已经上涨了不少。 原来我们那个 loft 产品是在3万3，现在是每平米的那个大平层的地面我们是推出了13万5，是对市场的这种看好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提价的。 总体看，国庆期间北京新房签约216套，二手房101套，与去年国庆持平，不过均价已经比去年上涨了不少。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透露，国庆假期中高端项目成交占比较大，甚至有单价超过10万的。 国庆期间其实在7天里面还很少见的成交了2套10万加的这么一个物业，就整体来看的话，北京商品房市场的高端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张大伟预计4季度北京楼市仍会延续目前的销售状况，而成交价格有可能继续小幅上调。 从一线的这个买卖双方的这个博弈状态来看，我们也是预测今年的4季度价格还是会有起码是5%左右的这种上涨空间的。 从今年10月1号起到明年12月31号，我国将对1.6级以下的排量乘用车实施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 记者调查发现，京城车市对此反应并不明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亦庄一家别克 4S 店，市民刘旭打算买一辆新款 GL8。对于购置税减半的政策，他表示已经听说过，但因为是经常带孩子出去自驾游，他考虑的范围最低就是2.4排量的。 1.6自动挡的话，重一点的车就不行，1.6带不动，小马拉大车，油耗反正高，不能光考虑排量的问题去买车。您要不这省那几千块钱的话，您以后坡坡上不去，开高速不舒服，坐满了人那开都开不动，那何必呢？ 还有一位消费者丁学东表示，原来他想买一辆1.8排量的，但是在 4S 店刚知道1.6排量以下的小汽车购置税减半，就临时改主意了。 车位上觉得动力好点，1.4T 也行，都挺多的嘛，这种排量经济实用啊，省油，动力还可以。 记者采访中遇到一位50多岁的张先生，他专门让销售给他挑小排量的车，细问才知道他并不是为了省购置税的钱。 我们觉得低排量的车对公民来讲，每个人全有这个义务嘛，作为环保，由于北京这种大型城市，是吧？ 亚运村汽车市场副总经理严锦辉分析说，出台政策的目的除了提振车市，最重要的是节能减排，但是要想达到节能减排还需多方法理。 那么政府这个导向实际上是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来说的，我们更多的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排量结构比例上的变化，1.8到2.5，这是黄金排量，1.6以下的轿车为主，但是轿车销量占比呢也在逐步下降。现在从目前市场反应来看呢，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强烈。对于今年的市场销售这种拉动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局限性。那么明年下半年是不是能够期望有更多的这种提升？我摸完车，这都很难讲。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昨天记者从河北高碑店新发地物流员了解到，截至目前已经有超市发、物美等13家北京连锁超市与其签约，将其作为采购基地，日采购量总计可达1000多吨。双方正式合作后，有利于降低企业采购成本，进而降低超市商品价格，同时还有利于缓解北京相关地区的交通拥堵。 首都机场11黄金周7天累计运送旅客178.1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达25.4万人次。数据显示，10月1号首都机场迎来出港客流高峰，当天国内出港旅客达10.7万人次，国际出港旅客达4.2万人次。10月7号为返程客流高峰，全天运送旅客26.8万人次。 腾讯发布的首份国庆出行报告显示，全国有超过20%的民众国庆节出游，而北京进京和出京的人数均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庆节最受欢迎的城市。北京的外地游客数与未出游常住人数的比率达到了36%，这意味着大量的北京市民选择国庆出游，也有大量的外地游客将北京选作了目的地，北京承受着较大的人流量压力。 北京至霸州城际铁路计划于今年12月开工，2019年5月底完工。据北京铁路局发布的新建北京至霸州城际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这条城际铁路将设黄村站、新机场、永清西及霸州站4站。 北京市曲剧团昨天宣布将创排大型北京曲剧现代戏《徐悲鸿》，再现这位国际绘画艺术大师、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者的传奇一生。据了解，北京曲剧徐悲鸿预计在2016年4月29号首场预演，6月19号正式首演。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 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动物园四位区挂出禁尾牌，游人不解；老楼不拆迁也不改造，居民生活不便。下面是详细报道。十一期间，新闻广播曾报道过北京动物园内存在游客不文明投喂现象，一些动物因为吃了游客随意投喂的食物而出现不适，被暂时隔离。然而近日也有听众反映，北京动物园内专门设立的饲喂区也有部分动物不让投喂，这让游客有些困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儿童动物园是北京动物园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和动物互动的区域，售票处的工作人员会为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发放小油菜，投喂给饲喂区的动物们。但是记者在儿童动物园内观察到，家牦牛、天鹿还有一些犬类动物的标牌上都写着禁止投喂。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给动物喂食的游客。 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牌子呢？ 没有。 哎呀，那我不清楚，也就看不着。 刚才有一个爷爷他喂那个鹿了。 关于儿童动物园内什么动物不可以投喂，记者询问了一位在现场的饲养员。 蔬菜这边狗能喂吗？ 不能，只能喂马、喂兔子、喂食草动物。 记者也将儿童动物园中的饲喂区挂出禁喂牌，很多游人存在困惑一事反映给了北京动物园的管理部门。北京动物园服务管理科科长李秀军表示，会尽快去现场查看。 儿童动物园里的动物，我们大部分是可以喂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个别动物的牌子上会写着请勿投喂或者禁止投喂，所以像那些动物，我们是建议游客不要去喂。 我们能做的，我们能规范的，尽量给它规范。比如说是不能喂的动物，我们可以后期再看。比如是从设施上就直接给它隔离了，让游客没有喂的机会，或者说我在牌子上，或者是我在进园的时候，怎么更明确的提示一下。 李秀军也表示，动物园在管理投喂方面会以劝阻和疏导相结合，来引导游客文明游园。 对我们动物园来说，尽量的让一些老旧的场馆变成现在这种沉浸式的展示方式。从疏的方面来说呢，像我们公园的儿童动物园科普馆，有面向孩子的那种科普项目，但它的那种项目动物你是可以近距离去喂的，或者说去摸的，公园会给你设计相关的项目。 听众高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早在2012年，北京市就开始了老楼改造工程，同样属于建国门街道的永安里社区外观也已经改造完成，而自己所在的光华里社区却迟迟没有动静。 北京不有一个老楼改造工程吗？它最早是从那个平改坡往现在开始做那个楼体加固。这永安里啊，这有人管，那个你看那个光华里，就因为它在楼后边嘛，就没人管。那个因为我们家自供暖嘛，好，就是太费煤气了。我们家还有一个三居室，我们30米比那100多米都费暖气。 记者联系了光华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明确表示，高先生家所在的房屋因为属于等待拆迁的区域，所以不能进行改造。 拆迁范围地肯定改不了， 就是这个事儿，拆迁范围内社区就已经管不了了，是吗？ 对对对，人有开发商已经介入了，那社区改不了，那开发商肯定不给你改。 但是高先生认为，拆迁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拆迁又不改造，这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高先生还质疑改造是否优先靠近路边的房屋。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朝阳区房管局，对方表示， 产权单位是哪儿，您就去问一下哪儿。这个统一计划是由本那个产权单位来统一进行管理的。 在拆迁规划里的房子，社区说是不给改造的，是有这个情况吗？ 这个改不改造这块儿，就是还是得有那个产权单位说了算，不是说我们局统一对那个全区的房子进行一个规划， 就是有这个优先的顺序，比如说靠大街的就先给改，靠里的就后改。 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原则。 高先生家是租住的单位宿舍，房子的产权属于北京市第一机床厂。记者试图联系第一机床厂，但是对方得知记者询问的是关于宿舍改造和拆迁的问题，当即挂断了电话。 请问是张厂长吗？ 哪里？ 第一机床厂的老员工，住在那个光华里社区那边单位宿舍。 截至发稿，工厂方面并没有对问题做出回应。光华里社区居民希望，无论是拆迁还是改造，能给居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好让他们心里头有一个盼头。